昨天我嬲到想打你十下十下，但那份气力决定学插花插花，而这一分钟我正下午茶，奇葩还是状态不差，来学吗？想亲自察言吗？话你知失恋心情更好，少个牵挂多好，我个粉黛个灯等你见到，然后转身大步想我分开。想这么面色好，超女太靠你榜，都靠你功劳。着多监好，太好，我高兴得要出街跳阵舞，劲舞。甚至在这夜，我就会碰到更好。如果很出击，哪里没有路？难道能离别你不好？长摇到走得越迟越早。话你知失恋心情更好，少个牵挂多好，我个粉带个灯等你见到，然后转身大步上路，分开反而更好，开心这么面色好，超女太靠你绑定站好。这么面色好。